叶修在记者招待会上的表态并没有打消多少人的疑虑，如此固执地坚持使用一个普遍认为水准不够的选手，开始遭受各种各样的质疑。尤其在一些八卦论坛上，各种不着边际的胡言乱语都出来了，诸如安文义是被陈果包养，由老板亲弟必须使用这样的猜想，居然都被好多人给采纳了。 当中甚至有不少是星星粉。好在各大媒体终究没有这么不靠谱，基本就是批评星星这种固执的用人态度。星星本赛季不错的前景，或许就将在断送他们这固执的用人上。有媒体干脆下了如此断言，因为转会窗在这一轮比赛后很快就已经关闭，星星果真没有再招治疗选手。 安文义是他们唯一可仰仗的。治疗不比其他职业，一般没有轮换替补。一时间，星星深遭唱衰声四起，连同许多星星的支持者都对战队的固执用人产生了抗议，拿着那些无招边际的八卦消息当事儿说的也越来越多。能彻底铲灭这些质疑声音的，似乎只有场上表现了。但是。 不要急，这不是一场两场里就能解决的事儿。训练室里一大早，叶修一来就见已经不知早起练了多久的安文义说道：“全队都需要适应这种新的比赛方式和节奏。其实对轮回的问题，不只是出现在你身上，队伍对你的掩护做得也不够好。”这不是安慰吧？安文义说：“我从来实事求是。” 我相信，安文义点头。叶修真的很实事求是，实事求是的能气死人。继续加强对反应的提高训练，多多少少总会有帮助。再然后跟团队一起训练，实战两磨合。或许我们可以恢复以前的比赛方式。安文义能说出这话，显然也是为战队着想。 为了自己成为一个合格的牧师，耽误队伍的胜利，他有些惶恐。那种方式不可能一直使用下去，连李一博那个迟钝的家伙都嗅到当中陷阱的味道了。你以为像宇文州、张新杰、王杰西这些精明的家伙会什么都不知道？我们需要为长远做打算，从现在开始就已经要想想季后赛该怎么打了。季后赛，前八。 我想我们不至于还会掉出去了吧？第二十轮战罢，积分榜上的变化十分微小，竟然只有四支战队的名次发生了变化。黄蜂战队客场7-3击败了昭华，神奇则在主场1-9输给了霸图。于是这两队在积分榜上换了个位，目前黄蜂第12，神奇第13。在此之外就是301和虚空战队了。 这两队在第20轮直接对话，最终301队9-1战胜了虚空战队。而这场比赛中，301队冬季转会窗不知从何挖来的选手白树引发了热议。这位不知从何而来的新人，在比赛中展示出了极高的荣耀技术。更令人诧异的，则是他那看起来极为丰富的比赛经验。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伙。 拥有高超的技术，还可能是闭门苦练，所以无人知晓。但是比赛经验这种东西，可是一个人如何闭关也修炼不出来的，网游中也给不了这么高的水平的经验。这白树到底是何方神圣？终于，301不和大家打这个哑谜了，吐露了白树的身份。这家伙竟然也是职业选手。 但是不是国内的职业选手，而是在欧洲那边英格兰荣耀超级联赛中效力过的华人选手。这是外援？圈内惊讶非常。荣耀赛季当然不是本国专有，这个风靡全球的游戏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渐渐形成了职业联赛，只是目前为止各国各有各的玩法，没有什么统一的赛制。 再加上成气候的都还短，所以一直还没有什么穿越国界的交流。 仅是在网上偶尔会出现一些别处职业比赛的视频一类。陌生的选手看不懂文字的装备描述，也没见什么远超国内水准的技术，自然也就没有多大影响。而301这次算是比较正式的打破了这一直以来无交流的屏障，竟然招揽了一位来自国外的职业选手。白树迅速得到了多年电竞媒体的约稿采访，最终拿到机会的当然又是电竞之家，这国内号称最具权威的电竞媒体。白树的未知身世终于在独家采访刊登后被曝光，其实也没有什么神奇之处。他本是一位留学生，打发空闲时间时迷上了荣耀，本身又有不错的天赋，水平提升飞快，在当地荣耀圈名声渐响后，终于引来职业队的关注，最终被招揽入队，就这样成了一位职业选手。目前为止已经有了近4年的职业比赛经验，301队别开西径的去国外联赛发掘人才，结果就相中了白树，最终将他带回了国。作为荣耀的媒体工作者，对国外联赛不至于像很多普通玩家那样孤陋寡闻。英格兰的荣耀超级联赛放在整个欧洲来说应该算是水平最高的，而白树也是当中一支实力强队的主力成员，他的水准应该不输国内一线选手。而在刚刚结束的第20轮比赛来看，很多人认为白树已有全明星水准。话都是随便张嘴就说的，到底如何还得靠实际比赛来验证。星星的安文义到底有多烂，301的白树到底有多好，一时间这成了荣耀圈中大家最关注的选手个人实力问题。而可以用来检验的实战比赛终于又一次来了。第21轮，星星客场挑战百花战队，301队主场迎战霸图。这次电视转播方面没有太过纠结，飞快选定了301和霸图的比赛来转播。对于这个外国职业联赛培养出的选手，大家显然都更为好奇一些。白树的表现还真没有让人失望，第21轮对霸图的比赛，301最终8-2赢得了胜利。白树在团队赛里的表现更是值得称道，在这场比赛里，301队长洋葱再次舍命一击，再次一击必杀爆掉对方的治疗。但是霸图战队的治疗和星星战队的安文义那可完全不是一个概念，安文义正被视为联盟最烂治疗，而霸图的治疗张新杰那可是荣耀第一牧师，身边更有韩文清、张家乐、林敬言等诸多经验丰富的老将，结果却在白树的精彩掩护下让洋葱一击得手了。外来的和尚似乎很会念经啊，但是本土的治疗看起来就真的丢人现眼了。星星客场对百花的比赛最终4-6告负。个人赛的叶修依旧无人可挡，擂台赛星星也顺利拿下，但在团队赛这次又是因为治疗不够给力导致最终败北。粉丝的不满更加高涨了，但现在除了抱怨却也没别的办法。转会期已过，安文义就是再烂，星星也只能硬着头皮用下去，除非团队不要治疗。郁闷的星星们却不失热情，他们各种给星星支招，不过支来支去无非都是要星星换治疗选手。受301的启发，大家的视野也开始不局限于联盟之内。有一个不知名的热心玩家不知从哪里搜集来了大量国外职业联赛中治疗的各色比赛视频，然后通通发给了星星对外公布的战队邮箱，以供星星挑选。对此陈国很无奈，只好再出正式的战队公告，表示战队坚信安文义的能力，也希望粉丝能多一些耐心和理解，共同期待一下美好的未来。公告一出，说服了一些人，但顽固分子总还有的。星星的力挺再次让他们开始虚构各种原因，老板包养这样的理由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节操了。 星星算上第19轮败给301，这已经是他们三连败了。不过在积分榜上变化再次少得可怜，岳云和昭华这种17、18名的队伍谁上谁下都没什么人关心了。本轮另一处变化就是3-7客场败给雷霆的虚空，被7-3战胜黄蜂的烟雨给超越了，但是两队现在距离季后赛区都还有20多分的差距，而和季后赛区正在拉近的是301队。19轮胜了星星，而后白树加盟，星星自那轮后三连败，他们却是三连胜，积分榜和第八的呼啸战队分差已经给缩小到了13分。301队这赛季过半，看来是要强势发力的模样，而洋葱退位让贤，外来的职业选手成主力，让301队的战术风格也有变化。洋葱对舍命一击看起来有上瘾的趋势，301队没准真会把这树为他们的主流打法。而白树这个国外联赛成长起来的选手到底还有多少未施展的能力，大家也都很好奇。至于星星目前遇到的问题，那除了中心的粉丝，又有谁会真的为他们担忧？阮城之流这段时间可算是找到宝了，他们对唐柔的反感已经迁怒到了对星星的整队，唐柔身上暂时找不到新的掐点，那就直接连队一起掐也是极好的。在电竞时代的新一期中，阮城洋洋洒洒一篇文对星星一通猛批，但是这文来的也真有些不对时机。第22轮比赛，星星主场迎战昭华，如今的星星就是有点什么状况，也不至于轮到昭华这样的队伍来打脸。于是三连败后的星星轰轰轰又是搞了个10-0出来，算是将批他们的阮城一通狂扇。阮城也是欲哭无泪，他没办法呀，他们电竞时代是半月刊，即时性比报纸还不如。他这篇文出来时正是第22轮比赛打完，这边是10-0的无法再强大的比分，那边是阮城对星星的各种批评。眼睛瞎了，无数星星粉怒骂电竞时代，怒骂阮城。